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咁啊，但头先听新闻都听到啦，就系政府嘅顾问专家咧都作出咗报告啦，就话嗰七宗打完疫苗之后过身嘅市民咧，就同呢个疫苗咧系无直接关系啊。咁啊，两宗面瘫咧都未有一个即系因果关系。 嗯， 咁啊。 七宗死人都冇直接关系， 两宗面瘫都冇，即系七加二都冇。 即系如果要专家嘅意思，即系听日系咪可以由陈肇始严正宣布？ 嗯， 所有市民包括六十岁以上，踊跃照打科兴，唔使惊，系咪咁？ 嗱，咁佢又冇咁讲。 如果冇咧，咁啊咩嘢叫冇直接？冇直接原因，咁系咪有间接？如果系间接，又几间接？呢个一定要讲清楚。 嗯，咁因为咧，有冇间接需要仲要好多嘅调查啦，或者系好多嘅证据啦。咁呢部分咧系我哋叫独立事件啦，即系佢只系话俾你听冇直接啫。有冇间接咧？佢哋仲要啊去调查。咁啊， 喂，查得嚟好大镬噶喎，因为咧而家你睇，如果咁样啲人。市民窒晒步，你知香港人好怕死啊！你唔讲清楚咧，再拖得一两个礼拜，塞一球半个月咧。喂，如果咁样落去，真系要2023年先打晒，或者打到七成集体免疫嘅香港死了。 如果根据数字，头先我睇新闻咧，就话有20多万嘅市民咧就接种咗，咁以700多万人嚟计咧， 算多嘅。二十多万里边死七个或者两个瘫面，就即系唔该你搵人计一计个。比例，然后比例同第二啲地方比较下，咁然后等特区政府公布出嚟，可唔可以令人安心啲啊？你叫安心出行啊嘛，系咪 咁啊，咁仲有 BioNTech 即系伏必泰嘅疫苗可以选择嘅，咁市民系咪？咁啊，但系即系我觉得唔舒服嘅系啊，陈肇始好似。逼人去打咁样，因为咧佢就话如果嗰个接种嘅数字唔理想，可能会进一步收紧餐饮业啊、戏院啊之类嘅即系限聚嘅情况。咁啊，即系好似半大威胁咁样。咁我又觉得即系两者嘅关系或者两者嗰、那个即系因果咧，即系系咪打咗疫苗就你开放多啲，或者唔打疫苗你就会收紧啲？咁我觉得。即系你冇理由用呢种咁嘅态度咧去逼市民去打噶嘛，系嘛？咁仲有我哋成日都讲，喂，身体最诚实，香港最少保守估计啊，都有四成啊，系呢个爱国爱港啊，或者系即系建制派啊嘛。如果用立法会以往投票嗰个比例嚟讲，咁啊四成，我哋都话成一成咯， 杀晒嗰扎科兴， 喂，四七都28啦， 啱啱 cover 晒， 咁啊2-300万嘅。即系忠诚嘅爱国、建制或者爱港嘅市民，咁呢200几300万，咁点解九成都唔喐咧？净系喐咗20多万咧？咁啊，当然啦，咁啊未有好多未开放啊嘛，因为听日就开始就开放埋16至59啊嘛，啊唔系29岁到 50到59 系啊，咁30到59好似系，唉争少少啦。咁可能会咁样咧，就会加大咗嗰个数字嘅。咁啊， 啲系29至59系打伏必泰定系打科兴啊？ 冇唔系任你拣嘅， 任拣啦。 冇话要话科兴咁啊，都系有得拣咯。 系 啊，两者你都可以拣，但开放埋呢、這个，同埋一啲外佣啦，同埋一啲非本地嘅学生，16岁以上。咁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咁你开放多啲俾市民打，咁你咪可以追翻条数咯，啊！ 而家問題係特區政府官員話你唔好要防止浪費啲疫苗啊。 嗯。 咁你而家科興全部企曬喺樹，而家剩翻幾廿萬劑咧，都浪費。 喂，情何以堪？因為你當初同中央或者所謂阿爺咧乞討或者跪求咗成咁多萬劑翻嚟，咁如果你交唔到數，即係冇人打，跟住依啲科興過咗期，喂，有人孭鍋嘅喎，一定係。是不是先？即是这些呢不是讲少的。 不是现在这样既然呢你现在当以前打了那些算了一筆字一筆抹了它现在打了二十万是不是有很多里面是六十以上的已经打了 ,ok? 嗯。 那么那二十万打了呢现在如果六十岁以上又好五十几惊都惊不来的啦。就唯有日日去上香啊是吧去念玫瑰经啊咁样嗱，始终都系去咗七个啫，何况唔系直接原因。 嗱，不过咧，我又觉得 打咗就算数。咁但系由听日开始，你剩翻嗰啲科兴，你点都五廿九至五廿九啊？科兴咧，大陆话六十四岁以上不建议啫，廿九至五廿九可以打科兴噶嘛。 嗯， 咁你咪廿九至五廿九，由听日开始，科兴同伏必泰一齐打，打咗佢先咯，系咪？ 你意思即系呼吁啲市民去打 啊？系，梗系啦，我哋帮政府噶嘛。咁而家全部疾步企晒树，喂，几时可以吓、啊？即系开翻工咧，系嘛？因为而家英国嗰个事例就系一开打咧，就逐步下降。美国都系、 嗯嗯， 美国咧就五月就应该打，系咪打几多几多？而家美国已经系咪打咗几千万人？五月话已经打晒啦，呢、這个我唔知啊，核实。但系英国咧七月会打晒成年人、 嗯、 ，OK。 系咁啊，同埋咧，政府都吓、啊、从善如流。你话我哋支持政府啊嘛， 支持 咁我都要赞下。咁就卫生署终于发出科兴嘅疫苗嘅接种指引啦，列明四种人士系唔适宜嘅，譬如话长期病情不受控制啊，有过敏反应啊，有 呢、這个我哋都知噶啦、 啊，血管性水肿啊，怀孕啊嗰啲， 六十以上点先？ 嗯，咁所以咧，而家佢多咗指引，但系佢依然系冇讲话六十岁以上系不宜接种， 哦 哦、即系依个佢企得好硬嘅。 哦哦，即系冇错到。 啊，我唔会错嘅。啊， 嗯嗯嗯。 咁、 咁样啊，如果咁样，你跟科兴而家呢个卫生署最新指引， 嗯， 就系呢四类嘅就唔好打科兴。 嗯， 听日开始六十以上而冇呢四类嘅病征嘅人士照打 ，OK？ 嗯， 因为咧。我哋照帳面啊，啲專家已經講咗，去咗不幸逝世嘅七個係冇直接關係， 係 同埋叫今日我睇記者會叫你信科學啊嘛，呢、這個咪信科學咯， 嗯， 係咪？咁既然係咁啦，咁我緊急呼籲，即係愛國啊，呢啲社團啊，佢哋咧快啲消化咗嗰陣帶頭啊， 咪係咯， 同埋公務員啊，18万啊，帶頭消化咗就科興先。即系当然你都有得拣啦，系咪？ 嗯嗯。 但我谂咧，带头消化，你哋优先打咗科兴先。 系系。 咁其他嗰啲咧就打伏必泰啊，咁有啲。 但系即系我有啲唔明啊嘛。咁啊，许树昌医生即系政府顾问医生咧，咁之前亦都系应记者嘅提问就话科兴嘅疫苗咧嗰个功效大于嗰个风险啊嘛。 嗯。 咁、 嗯、 所以都系鼓励市民咧就去打，咁但系转个头佢打咗伏必泰。跟阿袁国勇队，咁当然佢有佢嘅理由，因为伏必泰咧就嗰个防护率高啲，系嘛？袁国勇都解释咗噶啦，就因为佢要喺前线接触好多，所以佢 要 打伏必泰， 咁冇问题啦。 咁但系我喂，我作为普通市民，我用个感觉啊，你知啊，我哋大部分人都系感情， 下下都政治化。 我冇政治化，喂，你明明嗰个医生你叫我去打科兴冇问题，你自己打咗伏必泰，咁我会唔舒服噶嘛？我个市民，你知唔知啊？是咪？即系等于即系我有个你叫咩前上边有个市民咧，走去打完伏必泰之后接受访问啊，有人话佢系马来西亚华侨嚟嘅，即系啲广东话唔好正。佢话奶粉你哋又识拣，疫苗你哋又唔识拣啊，咁样两样嘢都系入个身体里边嘅。 咁串边个嚟 嘅？市民 边个？你交个名啊？ 冇啊！ 我想 我保护佢啊！你知唔知啊？ 你边度睇翻嚟 嘅？我喺捞嘅新闻节目。前几日， 唔系佢咁讲系咩意思先？ 冇意思啊！佢咪讲紧咯，佢话你哋奶粉啊识得拣，疫苗啊点会唔识得拣咁样咯？啊，两样嘢都系打入身体里边食落去。 马拉佬都串过马， 唔系佢未必系啊！有人传说佢系马来西亚， 当住噶系， 唔系大中国大陆 啊？吓、啊， 啊，唔知佢咩意思。 点解 now 要播一段咁嘅嘢出嚟啊？我而家问。 唔系啊，咁记者访问啫嘛，咁都有人支持打科兴噶，话呢个系啊，即系啊国家嘅疫苗，我信啊，咁样都有人。 而家最紧要你又打咗20几万，科兴系咪有100万剂系嘛？ 系啊系啊， 100万剂而家打咗20几，而家正已经剩翻70几万。OK， 嗯， 70几万无论如何要消费晒，要打晒。 嗯， 不能够咧，系攞剩翻咧60-70万剂又拱去堆填区，因为全人在打就天在看，全世界人包括英美文明国家喺度睇住。 嗯， 你跟住仲有一扎嗱，而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仲有一只英国制个 AstraZeneca， 好似果树咧，嗰啲系下一季先到 ，OK？ 牛津嗰只系嘛？ 系啦，就呢个又打两针嘅。 嗯。 但系呢个下一季至到嗱，而家咧，你如果你唔两只都唔想打咧，你就要及住呢只 AstraZeneca 啦，因为荷兰咧， 阿斯利康 啊，呢个叫阿斯利康， 系 欧洲已经两个国家直情禁啊， 系啊，好似爱尔兰都禁， 爱尔兰即系爱尔兰自己亲戚啊，英语国家都禁， 嗯， 荷兰又禁就咪搞啦，因为欧盟当初咧就同英国咧就要。我打咗呢隻叫咩？ 阿斯利康 叫做阿斯利康，就是英國佬 Boris Johnson 嗰陣時咧，就扭咩乜乜乜花，就話我哋都唔夠，唔夠咧就歐盟咧就喺度隨便白白。而家原來呢隻阿斯利康咧喺歐洲嗰度又發現咧係有少少嘅副作用。 嗯， 咁而家荷蘭、愛爾蘭唔要嗱，咁跟住下一季呢批又到咯喎。咁香港人打唔打呢？ 嗯， 由而家开始到下一季，咁阿斯利康即大吉利士啊，直接间接又会死几多个呢？ 嗯，嗱咁样啦， 冇噶啦，嗱随时你唔打呢两剂，阿斯利康都唔嚟啊！喂，唔话知你嗰时咩？咁就咩呢？就剩翻咩？印度啦、俄罗斯啦，印度有只， 嗯， 就唔知喺嗰边试针试成点啫。是不是到时要问印度买 呢？我觉得咁。 仲有一隻叫 Johnson Johnson， 听讲呢隻就最正、因为一针拍掂。 是啊。啊其实、如果用医学角度呢，咁当然即係冇100%嘅安全啦，就算你做手术啦，医生都唔会答应你 100%, 你一定醒得返㗎嘛。 咁 咪先。 麻醉入都入 都 系。 即係呢啲都会有 生死状、 都会有好多嘅意外啊，或者不确定因素啊咁样。医生不嬲都系讲嘢系咁样㗎啦。咁但系即係我觉得今次其实接种疫苗个问题不在于疫苗本身。我觉得譬如话中国大陆同澳门已经讲得好清楚，系唔俾60岁以上打，亦都系唔俾佢哋登记嘅，喺澳门同埋中国当初。而去到而家咧，只係北京開放咗少數俾一啲即係健康嘅喺醫院裏面嘅60歲以上去接種。咁但係香港就一直，我哋上次都講啦，係冇呢個咁嘅指引，亦都冇寫明。咁如果你一早係用翻國家或者澳門鄰近地區嗰、那個即係指引啊，咁可能我可能啊唔會發生咁多嘅。唔好嘅事啦，系嘛？ 咪拗呢个逻辑问题好困难嘅，因为第一时间就唔可以翻转头。 嗯， 你唔可以翻去两个礼拜前，然后咧话呢七个人话，如果佢哋冇打，佢哋而家生勾勾，或者嗰两个话，你唔可以假设佢，如果佢冇打，佢而家块面都仲系正常。 嗯， 系咪？咁再加埋今日卫生署都讲到明。冇將60岁以上列為啊呢、這個免打或者唔打嘅條件， 嗯， 咁你咪信衞生署咯，你唔使信大陸噶嘛，你話而家大陸啲信唔過啊嘛奶粉，咁而家大陸話60岁以上你信，你信大陸定信衞生署啊？一國兩制，我問你啊， 咁俾唔俾兩個都唔信，或者兩個都信，即係有其他選項啊嘛？ 呢個 係 一個哲學上嘅難題喎， 嗯。 因为你平时你呢班反中嗰啲人士咧，就话大陆嗰啲信佢一成咧，死咗共产党。OK， 咁但系你共产党今次话俾你听复兴咧，系60岁以上不建议打。好啦，咁于是咧呢几日咧就细咗七个，然后你突然间记得祖国嘅温馨提示，原来国家话60岁以上 系 唔打得，咁你要信国家喎、 嗯。 你信得嗰句60岁以上咧唔打得咧？ 咁你啲七個先至可以問政府賠。 陶生，你講得好，呢個係一個咧， 呢個吊鬼喎。 呢個係叫做咩？第一希臘嗰啲嗰啲 paradox 啊， 即係你而家要翻去話唔信。嗱，我哋就係唔信大陸，大陸講親我都唔信。衛生署冇話六十歲以上， 依啲可以 就打。 依啲黃絲或者呢啲反中啊，叫做嘅人， 我唔好講，咪我講。 佢哋可以唔打。我而家係講緊嗰啲愛國愛港藍絲嗰啲， 愛唔愛國 輕機啊？你知唔知啊？佢究竟信中國大陸？ 唔係嗱， 定係信香港嘅衛生署先？ 所以我頭先一開咪，我話叫全民都去踴躍打，就咁解啦。 嗯。 我个开股话俾你听个原因，我点解咁讲啦？ 点样？ 就系如果爱国嘅，你就信国家喺深圳河以北 ，OK？ 嗯， 唔系，如果你爱国嘅，你就信中华人民共和国， 嗯， 香港特别行政区卫生署 ，OK？ 呢句， 嗯， 佢冇讲到六十岁以上， 即系可以照打， 唔打得， 系啊， 因为香港系国家嘅一部分。 嗯，梗系啦。 所以呢个卫生署亦系代表国家嘅。 嗯 ，OK。佢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嗯。 嘅卫生署 ，under 卫生福利局。 嗯 ，OK。咁所以咧，既然冇话到国家冇话到六十岁以上唔准唔好打，咁六十岁以上就打。 嗯、 好啦，嗰啲反中嗰啲咧，你系听上边深圳河以北原来话提议咗，六十岁以上唔好打。喂，大陆讲你都好信，咁你就相反， 即系全部的人都要打， 拱啲老豆老母六十岁以后咧就去打。OK，、哦、 我明啦，明啦，啱啊，你个 逻辑。所以我提讲有咩问题呢？ 嗯， 好啦，广告翻嚟再讲。 笑傲江湖，光明顶。指点江山，笑傲江湖，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有啲听众就问下你啦，或者我啦，究竟会唔会打，打唔打？咁我觉得我哋有权唔答嘅。呢啲同咧投票俾边个一样咧，我觉得呢啲咧系私隐嚟嘅。 咁你哋估我同阿鲍伟聪会第一会唔会打？第二个打你估会打边只？ 都呼之欲出啦，系咪？ 唔好引导啲人系谂你估嘅打边只？ 系咯。 你估咧？ 嗯，咁佢哋 咁我哋无谓啊，因为你有啲人话你哋啲 KOL 好有影响力噶嘛，啱唔啱啊？ 系啊， 系嘛？ 讲啫嘛。 咩啊？譬如你我讲冇用噶。如果我陶杰话我打 BioNTech，OK？ 嗯， 啱唔啱啊？ 嗯， 你哋个个去打 BioNTech，OK？ 嗯， 如果我陶杰话嘿嘿，我梗系打科兴啦，你哋话诶，听个咁嘅衰嘢喺度抽水，正话反说，我都打 BioNTech。咁我讲嚟有咩用呢？啱唔啱啊？系个哲学问题啊！ 嗯、 我时时俾人屈噶啦，啱唔啱啊？我十几年做呢个节目，我赞啊都俾人话抽水等于弹，我系全香港最冇人权嗰个人，你知唔知？ 系咩？最冇人权？ 譬如我真系衷心觉得阿肥妈好靓， 嗯， 我内心我真系赞佢好靓， 嗯。 好富态，好成熟，都会俾第三者听到，觉得我喺度抽水。 系啊，系啊， 一口咬定， 系噶， 讲反话。 系啊，诛心论啊嘛， 系嘛？呢啲中国式诛心论，我系全个世界华人第一受害人。 嗯， 咁你问我讲，喂，我讲又，你叫我讲，我有咩意思？系咪？我梗系唔讲啦。 系系， 系嘛？因为我十几年俾人屈到惯啦，啱唔啱啊？ 嗯。我而家同意啦，系嘛？ 你而家同唔同意啊？ 同意啊！但我想回应翻你头先， 所以个哲学问题啊。 喺广告之前，你就个逻辑就系系唔系都要打啦？因为两个情况之下都要信。但系我头先想讲咧，系嗰啲爱国爱港或者系亲建制嗰四成咧，佢哋而家轻机啊，即系嗰个菲涅嗰个吓 paradox 啊，我哋英文叫 轻机。 佢哋点解咧？因为嗱，如果你爱国嘅，你应该系信。中国大陆，因为是他出的嘛，科兴那个、指引是不适宜60岁以上打。 嗯、 如果你爱国你应该是不去打的，啱唔啱先？ 嗯、 但是你听见陈姑娘或者现在我们的卫生署就是没有将这条放在下面，就是没有说60岁以上不打得，叫你去。 今天都没说。 还叫你去打。 陈局长没有说60岁以上，即是大陆那只国家在深圳河以北。 港60岁以上不建议呢，佢仍然扣住到呢分钟啊。 係啊。 嗱呢个系咪 佢只係补充咗四个。 嗰四个唔关事、啊。 四个项目嘅人士就不适宜打嗰个项目。 六十岁依然死口唔讲啊。 唔认错啦，唔紧要啦。 唔讲话错 ,ok, 我哋唔好咁咩，佢冇讲呢一条 ,ok? 嗯。咁好啦，如果我唔听或者我唔信、嗯、或者我质疑陈肇始，其实质疑整个特区政府嘅管治。嗯系嘛？咁即系反中亂港嘅一個行為嚟喎。你都等於而家好多人覺得，即系政府批評政府啊，或者係啊咩嗰啲顛覆啊嗰啲一樣啫嘛。咁如果咁樣嘅時候，咁你又唔信啊陳肇始，咁又係即系反中亂港喎、啊？咁樣 係咁又未必嘅，咁又唔好咁講。咁兩即係呢啲你唔好大喺下下都即係喂大佬，你即係嚴國安。住嗰度嗰几千人冇嘢做啫，啱唔啱啊？ 唔系我逻辑嚟噶嘛，咁你究竟信国家定系信陈局长 咧？我唔识答， 咁咪轻机咯。而家啲人 我亦都唔敢答。 所以佢嗱，我系好同情嗰啲而家决定唔到啦，或者去冇去打嗰啲人，因为佢哋而家俾呢个双方面矛盾嘅资讯咧喺度折磨紧啊，佢哋都唔知点判断好，究竟我信国家定系信阿陈局长，系、嘛？咁我究竟信啊 陈局长都系国家实质委任， 咁咪系咯？如果佢系冇咁嘅能力或者冇咁嘅专业，国家唔会委任佢啦。 同埋佢咁企得咁硬啊， 系咯， 梗系有人撑腰。 嗯， 今日仲企得咁硬，唔讲六十岁以上， 冇 咁，所以唔知边个系统啊？好啦，新闻翻嚟再讲。 笑傲江湖，光明顶。午夜会高峰，煮酒论英雄，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今日咧，监制啊，阿童星监制响炸营啊，俾一封听众写俾公司投诉信啊，话光明顶质素近日有下跌之忧，最近竟然你哋啲话题吓、只系集中于梅根这条八婆咧，系有成两天之久，反而不讲其他重要问题。北京两会话许智峰去澳洲之行，系嘛？打疫苗之结果话你唔敢，即系话自我审查咁嘅，即系呢位看官吓，呢、位亲爱嘅听众就唔系话去逃避啲乜吓，因为呢几日咧呢、这个问题啊由头讲到落尾，我揸车咧我就晴朗，跟住听到下昼五点，跟住啊皇后大道中有讲。讲都讲到你哋听到你闷啦，此其一。第二，老生常谈，讲嚟做乜嘢啊？啱唔啱啊？ 嗯。 第三，你要等佢沉淀，我哋光明顶从来唔抢姜，啊！你话要讲，当然讲啦。 同埋个方案都未正式， 未证实啊嘛。 出嚟， 因为而家到底你话咩？嗰、那个叫立法会七十至九十，到底系二三四定系三三三？而家未知啊！ 踢足球咁样好似 系嘛？啱啱咁讲乜咧？因为我哋讲错咗，我哋俾人好多人针对啊嘛！成日写信去讲啊，广播咩资讯委员会话我哋 factual error。喂，大佬，而家人哋都唔系三三三，一出咗嚟，你哋两个衰嘢，猛喺度话二三四，系嘛？喂，大佬，出年咧个牌系要 review 噶，我哋唔可以行差踏错噶，啲咩啊？ 嗯。 衰咗女公司，你两个山咪系事少啊，冇系女公司啦，系咪？所以讲嘢咧系要非常之慎重咯，因为你要讲 fact， 你知唔知？我哋唔讲猜测或者未发生嘅事 ，OK？ 嗯， 系嘛？不过咧一定讲嘅，你放心。 咪等迟啲真系出咗个方案出嚟咪 嗱呢个讲咯，咁啊呢嘢要讲啦，就呢个叫民建联创始党员之一。呢位香港老革命叶国谦先生今日竟然大发神威，点名 中国航天大学的法学教授田飞龙，说做乜嘢你出言不逊，话啊呢、这个咧忠诚唔要国家唔要忠诚废物 ，OK， 系 嘛？ 系啊，咁好似又都有啲动气、哦。 话你咁样咧系一种侮辱， 嗯， 例如我可唔可以呢、这个不合学者身份？我可唔可以话你系废柴学者，即系废物学者咧？系嘛？ 嗯，废柴学者， 废柴。 佢唔系佢意思系话，如果你咁样即系指阿田飞龙咧，用啲咁嘅论述咧，可能别人都会觉得你系废柴学者。 哦 咁啊，佢用个可能，佢唔系话 可能， 唔系话指责佢，但 即系话你田教授讲嘢太过 分。系啊，同埋话佢咧系冇礼貌同埋侮辱性嘅说话呢啲。 嗱，虽知咧，即系我向叶国谦老师咧，即系讲过啦，一兴叫老师，因为而家成个国家嗰、那个。嗰、那個叫話語風格已經轉咗啦，呢、這個叫大陸話齋叫戰狼化。呢種戰狼一上身咧，即係話而家國家講嘢坦率好多啦。有嗰句講嗰句，你睇嗰陣時鬧啊，蓬佩奧啊，係嘛？哇！直情話咩小丑啊、病毒啊，係咪？係好坦率。咁你而家話嗰句佢唔要忠誠廢物，咁都好合乎呢種風格啊。同埋佢冇话边个先系忠诚废物啦，系嘛？ 嗯， 所以咧唔好自己咧即系抢姜啊，走嚟回应啊。 嗯 可能忠诚废物系指其中一位特首咧，我冇讲边位啊。而家四位或者其中一位以上嘅特首咧，系咪？ 嗯， 啱嘛？ 咁我觉得就即系佢出得嚟，佢一定唔系偶然嘅。我讲啊。 绝对不是他一个人爆肚啦！我话俾你，用得忠诚废物呢四个字，你要知道喺共产党嘅体制，讲嘢咧系要组织纪律，不能破格嘅。 仲有唔系出嚟爆肚啊？嗰份稿咧系写好咗， 写好咗， 仲要再三嘅批示。 你以田飞龙嚟讲，呢、这个级数系不高，但系佢够胆系将香港爱国爱港其中嘅一些那么个嘅人，系话佢哋系忠诚废物。呢、这个一定上边有一个说法 pass 嚟。 嗯， 系咪？ 系。 如果唔系咧，佢唔会咁，因为呢个好严重嘅问题嚟。即是你打击爱国阵营的士气啊，被别有任用心那些人利用挑拨离间啊，这些呢入到去很多条罪啊，三埋都冇。 嗯。 为什么他这样要讲呢？咁当然上面有指示啦、啊。是吧？ 嗯。 阿叶生自细在汉华中学读啦、啊、几十年来，我相信都应该有这个觉悟啦、啊、是吧？嗱，话又说翻转头，我唔觉得系阿叶国兴老师自己一个人爆肚啊。Similarly， 佢咧讲出呢句说话，咁样反唇相讥咧，亦系后边代表相当多数一批人啊嘅香港传统爱国阵营人士，系对田教授或以上。呢種稱呼係表達抵觸情緒，所以唔係啊，葉國軒一個人講啊。 嗯，即係兩 講啦，啲人話唔好講啊，咁而家講啦嚇。 嗯， 講啦，唯有局講啦，係嘛？我唔想講啊，不過阿同聲監製懟種咁嘅嘢嚟，頭先嚇一嚇我，啱唔啱啊？我唯有執起由呢件事講起，係咪？ 咁啊，傳統愛國陣營，即係我哋俗稱叫做左派或者係老左啦，都唔緊要啦，呢個字眼。咁而家點解即係突然間會咁唔客氣還手咧？ 我唔知啊，唔知 即係得兩個可能嘅啫，或者得一個可能應該話係佢哋覺得而家個處境真係好危殆喎，或者係佢哋要即係喺可能喺立法會而家新嘅。安排之下咧，佢哋希望能够生存落嚟，因为有人分析咧，其实如果直选嘅议席啊，嗰二十席咧，啊二分天下或者三分天下咧，即系中间唔知整个温和派啊，或者叫商界啊，咁啊传统左派同埋所谓嘅民主派啊，咁样咧，咁损失嘅唔系民主派，因为不嬲立法会里边啊边个最大党啊，或者系传统佢哋拥有嘅议席啊。 嗰部分咧，佢哋会唔见好多、哦。哇！除咗嗰啲即系尊贵嘅身份之外，仲有实实在在嗰份粮，同埋佢哋嗰啲 allowance， 即系嗰啲 因为叶老师喺紫荆党，佢哋上一次冇出头出嚟讲话参政，佢都讲咗啦。 嗯， 佢话你点样发展25万党员啊？ 嗯， 广东话都唔识，我哋民建联咁多年都系4万啊，都系佢带头啊，叫阵啊。 嗯， 咁所以而家咧喺成个所谓 资历厚啊嘛。嗯。 而家个形势好复杂，新冒起呢支叫紫荆党，旧嘅咧就系、是、民建联，咁而家民建联里面黐住咧就叫工联会，系咪？ 嗯， 而工联会而家好有啊，某啲嘅人物咧就黐咗去梁营嗰度 ，OK， 即系卖咗啊，叫梁营。好啦，咁而家另外仲有一个叫经民联 ，OK， 嗯， 好啦，你经民联外边咧，如果讲建制派。就是而家嘅特首嗰个行会里边嘅嗰啲工商界，同埋就近日被指为最大嘅反中团体嘅 AO 党啦。大家当泛民全部清晒，我哋一早讲咗，呢只系一只泛民咧，系肚里边系一只叫再生菌嚟嘅。呢只菌你喺个肚里边将佢排空咧，清咗佢咧。你问啲医生，其实对你冇好处。 我讲过啦，我话其实我最唔想泛民消失嘅就系呢啲传统嘅爱国阵营。 系啊， 因为即系冇咗所谓嘅敌人，其实佢哋仲有咩生存价值呢？啊，呢个就系佢哋自己讲唔出嘅嗰种痛苦啊。 喂，所以你话而家咁样，喂，正如阿律政司司长郑若骅都话，呢个系向后退嘅。 嗯。 他是退了一步，但是现在他都直接有内部警告，不能够讲倒退 ,ok? 郑若骅 衰了 ,ok? 嗯， 好吧，所以呢现在你在里面这些这样箍得这么紧的时候，他们亲中爱国或者传统，你不就是穿对鞋，穿了对鞋在个脚度，即是鞋几紧几松，你自己知道咯。我哋出边冇得讲，因为嗱，我又唔参政，我又唔同，我连选民都冇登记，你信唔信？ 嗯， 我廿几年我冇登记选民啊。 哦，咁样 系啊，所以我系最中立嘅，唔好讲话叫我出嚟选啊，我选民都冇登记过 ，OK？ 嗯， 以示清白 ，OK？ 嗯， 啱唔啱啊？所以啊，喂，即系咁搞法咧，系咪？系好，即系另一个局面嚟嘅。 系啊，所以 咁你又叫讲乜咧？我觉得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呢句嘢真系好嘢，哇！我对佢另眼相看。佢话而家我哋新加坡喺美国同中国之间，我哋唔会企边一边，但系我认为而家中国佢嘅所采取嘅措施种种系对佢冇好处。李显龙系嘛？佢冇话错啊，系对佢冇好处。 咁、啊、样啊？ 但系我你身为李显龙新加坡总理，我唔准备提出任何意见。嗱、嗯，呢、這个李显龙讲，哇，真系高人啊！ 哇，佢真系高人， 高啊，高啊， 高人、啊！你知唔知香港而家变成一个新常态或者所谓嘅新香港之下咧、 啊啊？ 最受惠嘅系新加坡， 系啊， 而新好多资金、好多公司或者好多人咧， 唱衰你， 已经会去咗新加坡。 佢点会话你错咧？ 即系简单啲讲，香港唔好就新加坡好，因为新加坡一直睇住香港几十年。咁、 啊、 所以李显龙咧，好明显，其实佢系喺度舐咗好多而家嘅新香港之下嘅着数。但佢竟然调转个说话嚟讲，就话中国嘅措施咧。对于佢 家行所作所为， 系啊， 对于佢嚟讲， 系咯， 系唔好嘅， 唔好啊！佢话，哇，呢啲真系， 李显 即系代咗之后，仲要话唔好， 唔系嗱呢句说话你要听，我冇话错 ，OK， 佢亦冇话你而家中国系威胁紧呢个东南亚，同埋威胁世界， 嗯， 佢话而家你所种种对你嚟讲咧系唔好嘅， 嗯， 但我不准备提出意见， 嗯， 我亦都唔会喺。啊！美国同中国之间挨任何一边， 嗯， 系嘛？好嘢啊！呢句嘢，好嘢啊！嗱，而家李显龙真系开始发威。我以前讲系点解？呢位总统、呢位总理比较静啦，喂，吓，冇乜点讲到，即系显示得到佢爸爸嗰阵时嘅嗰种智慧咧，系咪冇咧？原来唔系冇啊！ 是有的，是吧？李显龙讲嘢咧系非常之咧，有 佢话咧就美中个摩擦咧系继续，因为佢系一个咧就个 BBC 嘅访问里边讲嘅，佢预料咧即系唔系佢话比起五年前嘅情况咧，美中个冲突系会更加容易发生。 系啊， 咁咧但系咧即系佢就。佢意思系唔愿意向中国提出建议，指出佢嘅政治方向啊。 吓，啱啊。 佢 唔会提出任何建议。 嗯， 指出政治方向啱啊。 嗯， 非常之正确讲得。咁你有冇好讲啊？ 系啱 啊。喂，你而家呢套咁样样嘅政改，你话会唔会长远啊？系对香港好啊？你话？ 嗯。咁好清楚啦。咁。当然是倒退啦，虽然 郑 若骅讲的嘛，我 引述他的。 好啊，广告翻嚟再讲。 笑傲江湖，光明顶。多少天下事，尽付笑谈中。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李显龙总理讲嘢好有智慧，即系头先有人问，喂，你光明顶两个，你到底打边只啊？嗱，我答咗啦。嗱，亦都有记者外国记者问李显龙啊，你到底打唔打科兴啊？ 嗯， 李显龙英文讲啊，听住啊，啊呢句嘢听住，学嘢啊。But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basis for people to say a vaccine comes from China. It is no good. Or conversely, a vaccine comes from China. It must be good because I'm a Chinaman and it matches my DNA. 是不是啊？李显龙说，我不可以说，我不觉得有任何的基础那些人可以说，这只疫苗由中国来，所以是废的，是不得的。又或者调转头，这只疫苗是由中国来，因为我是一个 Chinaman， 即俗称叫支那佬，所以呢一定同我的 DNA 吻合的，我又不可以这样讲。这些就是好东西，他是自称 Chinaman。 还有啊，他是。 这些就是我成日讲，我说对什么种族歧视鬼佬闹你称 Chinaman， 你下下都李小龙那种哇哇哇怒哮呢，人家只会觉得你下巴。 嗯， 这个世界最叻的就是你最有自信的，就是好像李显龙自称了 Chinaman 先。 因为 Chinaman 这个字呢好像在西方社会。 其实没东西。 啊、有没有东西的 没 有东西。 少少啦少少啦。 就是 Chinaman 和 Scotsman 一样。 嗯、 本来就是。但是有些人说卖猪仔的时候，就是去到这个美洲啊做孤立的时候。或者他刚刚船上岸那些人真的是、Hey Chinaman、oh, come over here You Hey Yeah you Chinaman Tell me what your name is 即是那种语气、That Chinaman 那只他就觉得居高临下语气就是辱华咯，其实这字本身是没问题的、即是慢慢你感觉一下就觉得这只字有问题，就一般来讲现在是视之为是有些贬义的，但是现在人家李显龙自己说，OK， 还要讲埋我不嬲讲埋呢几只，呢个十 佢讲嘢 基因小龙基因，佢亦都讲埋 DNA 出嚟。 用大陆嗰啲字眼，佢话即系好大度啊嘛，呢啲叫 大度， 讲得佢话疫苗不分国籍，佢话冇任何依据可以凭生产嘅国家就断定呢个疫苗好定唔好。 系啦， 啊， 我唔可以话因为佢系中国生产，所以佢系唔得。亦唔可以话因为佢系中国生产，而我身为一个 Chinaman， 佢夹我只 DNA。 嗯， 咁你话，咁你即系点？佢答咗咪，即系好似我头先讲，我头先系你问我答咩？你话我头先答咩？系咪拍得住李显龙啊？ 系， 话李显龙拍得住。 哇，咁犀利你两个。 李显龙拍得住，哎呀死啦！讲咗呢句会唔会下次冇得去新加坡？收翻。 系咯。 系我陶杰有少少，即系你比我。arrogant 啲，系拍得住阿李显龙哥哥咧，系有两色，啱嘛？ 嗯， 系嘛？ 系 呢啲咪好嘢咯，系咪？ 系啊，咁啊，即系当然啦，佢最后送高帽俾中国啦，就话相信佢哋有能力生产好嘅疫苗啦，咁样啦。 嗱，呢啲就系咧，香港特区政府咧，系真系学十世都学唔到。 嗯， 如果你话陈局长或者啊林郑系可以攞咗呢句嘢三日之前你讲先，再加埋你头先呢句， 嗯， 系嘛？ 系， 我相信啊，中国十三亿人民有大把的医疗精英，他们一定能够好好解决、在这个同这个利必康类似这个 AstraZeneca 在注射的途中或者会出现可能的种种副作用的问题。 嗯， 没讲完了。 嗯， 是吧？ 即是讲了等于没讲，或者是讲了你都不是很知道他其实个立场咯， 乜其实李显龙嗰度，你搭落去其实有 系搭落去有嘢， 咁啊无谓踢爆 嘅系咯，算啦。 我哋讲佢嗰个字面，即系学英文嘅，唔好讲嗰啲政治嗰啲、嗯。我最憎政治学，因为人哋啲英文，即系英文嚟讲咧，唔系话咧，你喺香港读英文话，我自细识得几多 vocab， 写嗰封 AO 嗰封memo 信点样四平八稳系嘛？ 嗯， 英文里边呢个有几多个词汇，呢啲词汇有几深 ？OK。而家咧，阿李显龙呢句英文嘅词汇非常之浅， 嗯， 但系亦都系四平八稳， 嗯， 系嘛？但系你讲话，佢话 I do not think there is any basis for people to say 嗱呢句嘢咧都 嗱，佢用咗双重否定句嘛，英文 there is any basis for people to say， 嗯 ，for people to say 啊， 嗯。 系嘛？哇，好嘢啊！真系，即系将你越推越有距离。 即系佢褪后一步咯，即系我哋俗称。 佢唔系话 I don't think when a vaccine comes from China, it is no good。佢唔话 I don't think。 唔好用 I 啊！ 佢冇话 I don't think。 嗯。 佢话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basis for people to say。吓 系 犀唔犀利啊？嗱，呢啲就英文好啦。OK。 嗯。 即系我成日讲话，喂，香港人学即系几十年学嗰种英文咧，你要学得到佢嗰种层次啊！香港嘅政务官又好，差人又好，香港人好，我观察几十年同英国佬讲嘢咧，就系、是、缺乏呢种层次。好少人识得讲，有大壮识得讲，我知道，我几位大壮朋友佢哋有以前读开 boarding school 识咁，唔系读 boarding school 系唔识咁讲嘢嘅，系嘛？只是说 I don't think,、I don't think 就不会说 I do not think, 他连东都不说，他连东都分拆开的。I do not think there is any basis for people to say a vaccine comes from China, it is no good, or conversely, a vaccine comes from China, it must be good because I'm a Chinaman and it matches my DNA.呢、这个节奏你都要控制， 即系唔止啊！其实佢嗰个 match my DNA， 其实话中有话，不过又唔好踢爆啦， 唔好讲 啦，唔好讲爆啦。 所以你话啦，而家我哋到咗呢个新嘅时代，2021年，你哋各位听光明顶听咗十年八载，系嘛？ 嗯， 啱唔啱？点解你哋仲咁忠实听众咧？因为我哋有别于其他嘅所谓嘅时评节，第一我哋最憎政治啦、 嗯， 我哋头先讲逻辑啦，系咪啊？ 嗯， 哲学 paradox 同而家讲英文 系咯，讲 好啦，听晚11:00。 笑傲江湖，光明顶。